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新乌刀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简单却有效的 Bandit 算法。我在之前的专栏中表达过，推荐系统的使命就是在建立用户和物品之间的连接。建立连接可以理解成为用户匹配到最佳的物品，但也有另一个理解，就是在某个时间某个位置为用户选择最好的物品。生活中你我都会遇到很多要做选择的场景，上哪个大学，学什么专业，去哪家公司，中午吃什么等等，这些事情都让选择困难症的我们头很大。头大在哪儿呢？主要是不知道每个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。你仔细想一下，生活中为什么会害怕选择？究其原因是把每个选项看成独一无二的个体，一旦错过就不再来。推荐系统中一个一个单独的物品也是如此，一旦选择呈现给用户，如果不能得到用户的青睐，就失去了一个展示机会。如果跳出来看这个问题，选择时不再聚焦到具体每个选项，而是去选择类别，这样压力是不是就小了很多？比如说，把推荐选择具体物品上升到选择策略，如果后台算法中有三种策略，按照内容相似推荐，按照相似好友推荐，按照热门推荐，每次选择一种策略，确定了策略后再选择策略中的物品，这样两步，那么是不是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 Bandit 算法。我们先来看看 MAB 问题。 Bandit 算法来源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赌博学，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的：一个赌徒要去摇老虎机，走进赌场一看，一排老虎机，外表一模一样，但是每个老虎机吐钱的概率可不一样，他不知道每个老虎机吐钱的概率分布是什么，那么想最大化收益该怎么整？这就是多币赌博机问题，简称 MAB 问题。有很多相似问题都属于 MAB 问题。一，假设一个用户对不同类别的内容感兴趣程度不同，当推荐系统初次见到这个用户时，怎么快速地知道他对每类内容的感兴趣程度呢？这也就是推荐系统常常面对的冷启动问题。二，假设系统中有若干广告库存物料，该给每个用户展示哪个广告才能获得最大的点击收益？是不是每次都挑收益最好的那个呢？三，算法工程师又设计出了新的策略或者模型，如何既能知道它和旧模型相比谁更靠谱，又对风险可控呢？这些问题全都是关于选择的问题，只要是关于选择的问题，都可以简化成一个 MAB 问题。我在前面的专栏中提过，推荐系统里面有两个顽疾，一个是冷启动，一个是探索利用问题，后者又称为 double E 问题， exploit, explore 问题。针对这两个顽疾， Bandit 算法可以入药。冷启动问题好说，探索利用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利用的意思就是比较确定的兴趣，当然要用啊。好比说，我们已经挣到的钱当然要花呀。探索的意思就是不断探索用户新的兴趣才行，不然很快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反复推荐。就好比我们虽然有一点钱可以花了，但是还得继续搬砖挣钱呢，要不然花完了就要喝西北风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Bandit 算法。 Bandit 算法并不是指一个算法，而是一类算法。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Bandit 算法家族是怎么解决这类选择问题的。首先来定义一下如何衡量选择的好坏。Bandit 算法的思想是看看选择会带来多少遗憾，遗憾越少越好。在 MAB 问题里用了量化选择好坏的指标，就是累积遗憾。我在文章中放了计算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公式，公式由两部分构成，一个是遗憾，一个是累积。求和符号内部就表示每次选择的遗憾多少， WOPT 就表示每次都运气好，选择了最好的选择，该得到多少收益，WBI 就表示每一次实际选择得到的收益，两者之差就是遗憾的量化，在 T 次选择后就有了累积遗憾。在这个公式中，为了简化 MAB 问题，每个 B 的收益不是0就是1，也就是博努力收益。这个公式可以用来对比不同 Bandit 算法的效果。对同样的多 B 问题，用不同的 Bandit 算法模拟试验相同次数，比比看哪个 Bandit 算法的累积遗憾增长得慢，那就是效果较好的算法。 Bandit 算法的套路就是小心翼翼的试，越确定某个选择好就多选择它， 越确定某个选择差，就越来越少选择它。如果某个选择实验次数较少，导致不确定好坏，那么就多给一些被选择机会，直到确定了它是金子还是石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选择的机会倾向给确定好的和还不确定的。 Bandit 算法中有几个关键元素： B 回报环境。一 B 是每次选择的候选项，好比就是老虎机，有几个选项就有几个 B。 二回报就是选择一个币之后得到的奖励，好比选择一个老虎机之后吐出来的金币。三环境就是决定每个币不同的那些因素，统称为环境。将这几个关键元素对应到推荐系统中来，分别就是：一 B 每次推荐要选择候选值，可能是具体物品，也可能是推荐策略，也可能是物品类别。二回报用户是否对推荐结果喜欢，喜欢了就是正面的回报，没有买账就是负面回报或者零回报。三环境推荐系统面临的这个用户就是不可捉摸的环境。下面直接开始陈列出最常用的几个 Bandit 算法。一汤普森采样算法。第一个是汤普森采样算法，这个算法我个人很喜欢它，因为它只要一行代码就可以实现，并且数学上有最简单的基础。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原理，假设每个币是否产生收益，起决定作用的是背后有一个概率分布，产生收益的概率为 P。 每个币背后绑定了一个概率分布，每次做选择时让每个币的概率分布各自独立产生一个随机数，按照这个随机数排序输出产生最大随机数那个币对应的物品。听上去很简单，为什么这个随机数这么神奇呢？关键在于每个币背后的概率分布是一个贝塔分布。先看看贝塔分布的样子，我在文稿中放了图片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贝塔分布有 A 和 B 两个参数，这两个参数决定了分布的形状和位置。一，当 A 加 B 值越大，分布曲线就越窄，分布就越集中，这样的结果就是产生的随机数会容易靠近中心位置。二，当 A 除以 A 加 B 的和的值越大，分布的中心位置越靠近一，反之就越靠近零，这样产生的随机数也相应的更容易靠近一或者零。贝塔分布的这两个特点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情况：一、曲线很窄而且靠近一；二、曲线很窄而且靠近零；三、曲线很宽。这和前面所讲的选择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把贝塔分布的 A 参数看成是推荐后得到用户点击的次数，把分布的 B 参数看成是没有得到用户点击的次数，按照这个对应再来叙述一下汤普森采样的过程。一、取出每一个候选对应的参数 A 和 B。 二、为每个候选用 A 和 B 作为参数，用贝塔分布产生一个随机数。三、按照随机数排序输出最大值对应的候选。四、观察用户反馈，如果用户点击则将对应候选的 A 加一，否则 B 加一。注意，实际上在推荐系统中要为每一个用户都保存一套参数，比如候选有 M 个，用户有 N 个，那么就要保存2乘以 M 乘以 N 个参数。汤普森采样为什么有效呢？解释一下。一、如果一个候选被选中的次数很多，也就是 A 加 B 很大了，它的分布会很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候选的收益已经非常确定了，用它产生随机数基本上就在中心位置附近，接近平均收益。二、如果一个候选不但 A 加 B 很大，即分布很窄，而且 A 除以 A 加 B 的和也很大，接近一，那就确定这是个好的候选项，平均收益很好，每次选择很占优势，就进入利用阶段，反之则几乎再无出头之日。三、如果一个候选的 A 加 B 很小，分布很宽，也就是没有被选择太多次，说明这个候选是好是坏还不太确定，那么用它产生随机数就有可能得到一个较大的随机数，在排序时被优先输出，这就起到了前面说的探索作用。用 Python 实现汤普森采样就一行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二、UCB 算法。第二个常用的 Bandit 算法就是 UCB 算法。 UCB 算法全称是 Upper Confidence Bound， 即置信区间上界。它也为每个币评分，每次选择评分最高的候选币输出，每次输出后观察用户反馈，回来更新候选币的参数。 我在文章中放了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公式有两部分，加号前面是这个候选币到目前的平均收益，反映了它的效果，后面的叫做 bonus， 本质上是均值的标准差，反映了候选币效果的不确定性，就是置信区间的上边界。 T 是目前的总选择次数， TJT 是每个币被选择次数。观察这个公式，如果一个候选的被选择次数很少，即 TJT 很小，那么它的 bonus 就会较大，在最后排序输出时有优势。这个 bonus 反映了一个候选的收益置信区间宽度， bonus 越大，候选的平均收益置信区间越宽，越不确定，越需要更多的选择机会。反之，如果平均收益很大，就是说加号左边很大，也会在被选择时有优势。这个评分公式也和汤普森采样是一样的思想。一，以每个候选的平均收益为基准线进行选择。二，对于被选择次数不足的给予照顾。三，选择倾向的是那些确定收益较好的候选。三， Epsilon 贪婪算法。这是一个朴素的算法，也很简单有效，思想有点类似模拟退火，做法如下。一，先选一个01之间较小的数，叫做 Epsilon， 也是这个算法名字来历。二，每次以概率 Epsilon 做一件事儿，所有候选币中随机选一个，以一减 Epsilon 的概率去选择平均收益最大的那个币。是不是简单粗暴？ Epsilon 的值可以控制对探索和利用的权衡程度，这个值越接近零，在探索上就越保守。和这种做法相似，还有一个更朴素的做法，先试几次，等每个币都统计到收益之后，就一直选均值最大那个币。四，效果对比。以上几个算法可以简单用模拟试验的方式对比其效果，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图片查看。横坐标是模拟次数增加，可以看成随着时间推移，纵坐标就是累积遗憾，越高说明搞砸的次数越多。在模拟后期，基本上各种算法优劣一目了然，从上到下分别是下面几种。一，完全随机，就是不顾用户反馈的做法。二，朴素选择，就是认准一个效果好的一直推。三， Epsilon 贪婪算法，每次以小概率尝试新的，大概率选择效果好的。四， UCB， 每次都会给予机会较少的候选一些倾向。五，汤普森采样，用贝塔分布管理每一个候选的效果。UCB 算法和汤普森采样显著优秀很多。最后我们来聊聊冷启动。我想你已经想到了，推荐系统冷启动问题可以用 Bandit 算法来解决一部分，大致思路如下。一，用分类或者 topic 来表示每个用户兴趣。我们可以通过几次试验来刻画出新用户心目中对每个 topic 的感兴趣概率。二，这里如果用户对某个 topic 感兴趣，就表示我们得到了收益，如果推给了他不感兴趣的 topic， 推荐系统就表示很遗憾了。三，当一个新用户来了，针对这个用户，我们用汤普森采样为每一个 topic 采样一个随机数，排序后输出采样值 top n 的推荐 item。 注意这里一次选择了 top n 个候选币。四，等着获取用户的反馈，没有反馈则更新对应 topic 的 b 值，点击了则更新对应 topic 的 A 值。总结一下，今天给你介绍了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推荐算法，叫做 Bandit 算法。 Bandit 算法把每个用户看成一个多变的环境，待推荐的物品就如同赌场里老虎机的摇币，如果推荐了符合用户心目中喜欢的，就好比是从一台老虎机中摇出了金币一样。今天重点介绍的 Bandit 算法有汤普森采样、 UCB 算法、 Epsilon 贪婪，并且用模拟的方式对比了他们的效果。汤普森采样以实现简单和效果显著而被人民群众爱戴，你需要时不妨首先试试它。同时这里留下一个问题给你，如果今天讲到的 Bandit 算法有哪些不足，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收听。